笑， 无效。 青春， 青春。 生。 教官好，我来看你了，教官，教官。 谁啊？ 不是本校生，私闯校园破坏公务，警卫马上就到了。 我们第几届？ 49。 我是第49届3年1班17号。这个弹钢琴算是破坏公务吗？ 我是音乐班的苏老师。 所以老师，你每天都在破坏公务了。 至少我会穿鞋。 鞋子。 对。我们这边9号他挂了。

会不会弹琴。 不会。 结果。